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北京首创来四 C 啦，定期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五折基础上折上八折，买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比亚迪北京润城 4S 店7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现场1万元好礼，车价一降到底。4月22日14:58，限时抢购90分钟。我们的目标是只留地板不留车，详询89317680。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方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鉴定。我们今天疯狂鉴定有幸采访到了光子引擎的创始人党宇航。党总你好。 你好，我是光子互动的创始人 CEO 党宇航。 光子引擎这样一个产品，它具体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光子引擎是一个专业的 VR 影视互动构建的工具， 嗯， 就说它的目标人群是 VR 的影视内容创作者。 那你们服务的这样一些人群，就是等于是 VR 影视最顶尖、最前沿的这些帮想做 VR 影视的这样一块人，这样一个市场是否会比较的小众？您是怎样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整个 VR 都很小众， 嗯， 不是，那 VR 影视就更小众。 对， 然后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是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市场要起来，它都得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接受。 嗯，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到 VR 这样一个概念？你说你靠看房，或者说我看教育的这些片子或者酒店宣传片，显然是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的。唯一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就是娱乐内容，那娱乐内容就是影视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是本着要把 VR 这个市场 C 端市场做起来的目的，开发的这样一块引擎软件。 在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过一些瓶颈问题？ 这个非常的多，其实坑，包括一开始就像您说，就没有人告诉你前面是怎样，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只能自己来评判。最早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 VR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展现的方式，很多人在开始做 VR 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其实是拿 VR 这个新的瓶子去装旧酒。 嗯， 比如说以前拍电影的人，他拿 VR 来其实还是抱着电影的传统的制作思路他来做，还有做教育的也是同样。那这样的人进来之后呢，就是一开始大家会发现很兴致冲冲进来玩了一圈，然后很快就发现啊没劲，这个不好玩， 我们在最早先做这件事情的前三个月，基本天天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导演或者来尝试拍了一下 VR 之后退出去的人说 VR 这不好那不好，镜头不能移动，清晰度不行，戴上眼镜又晕，是吧，又热又不爽又重，每天听他们吐槽说这不行那不行。但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看这到底行还是不行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定行，只是说现在的做法不对。而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来自于没有办法产生好的内容出来，而且你没有好内容你就没法跟人家讲说这个真的是个好东西。还有很多人会说你们做的东西我们已经试过了，就是你想做这种互动啊，就多分支选择啊，我们试过了不行。但我们知道那是做的方式不对，不是 VR 不行，是你的 VR 不行，你的做法不对。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遇到最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是我们跟很多投资人业内人聊天，人听了我们想做的这个工具做 VR 互动内容合成的，他都会问你有竞品吗，有人跟你在做同样的事情吗？我很尴尬，我说没有。他说全世界都只有你一个人做吗？我说是。然后他其实当时脸色就变了，变得马上不以为然，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中国跟着别人跑，在一个领域他一旦发现你是自己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做，他下意识的感觉就是你们肯定是 很快的已经在国外就有同类的竞品了。当时你还是比较的开心的，因为你觉得起码证明你们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而且有人觉得这条思路可行的。 这跟很多领域都不一样，很多领域看到竞争对手其实心里会发毛的。 嗯， 我们不是，我们看到竞争对手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开心，觉得好，现在终于有人跟我做同样的事情，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而且我们看到实力非常强悍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出现，而且他们跟我们做东西的时间几乎是一致，就代表我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看准了同一个方向开始往前迈进，而我们竟然还快了他们半步。 那这快了半步，你们其中做了哪些工具或者是做了哪些事情帮助你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壁垒？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啊，因为你光说概念没有人听的， 嗯， 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拍很多小的 demo 出来给人看。 嗯， 最早先做 VR 内容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我 VR 为什么要做全景360度，我只要做前180度就够了，我干嘛要做那么多，是吧？观众看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要回头？就伴随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质疑，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小的 demo 一个一个拿出来给人看，你看你什么时候内容里面你要回头看。那我们就类比一下，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回头看？我们民间传说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各种故事都有，为什么拍你肩膀酥今天晚上 我看着你是因为我爱上你，你看着我是因为我看着你，我爱上你是因为你很美丽，你爱着我是因为我爱着你。我站在路中央等待你改变主场，这回答我们曾经相爱的地方，再没有恨也没有谁能把我们阻挡，就回来看看我们争吵的模样，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们需要挣扎。想你，你看着我是因为我看着你，我站 你爱着我是因为我爱着 如何中的人，如何让这个内容更多的让更多的 C 端去呈现，就是你们采用更低的这样一个成本，让这些制作者，让这些专业心于研究这方面的一些影视的爱好者，影视的工作者能够采用你们这样的工具，降低他们制作的这样一个成本，让他们更多的重心或者更多的精力财力也好花在剧本的打磨或者内容方面。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提一下现在 VR 内容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就是为什么 VR 内容去年花了一年时间没有出现标志性的内容。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电影，我们知道每年中国会产生几百部电影，上千部电影，其实你知道这里面背后啊能让你记住的就那么一两个。所以内容这个行业是讲头部效应的，就是只有最头部的内容有影响力。 VR 这边为什么产生不了头部内容，其实源自于 VR 设备带来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能够让观众在里面自由的360度的观察它周围的世界，这跟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艺术形态，就是让观众可以自由观察，这其实是为讲故事带来的巨大的障碍。想象一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男人失手把他朋友杀了，余下来他开始逃亡，而当男人动手杀人的时候，你可能正好在看窗外的一朵花，你转过头来之后发现地上有一滩血，你莫名其妙你就看不懂这个故事了。这是 VR 内容最大的问题。而我们的产品其实带来的是全新的理念，我们需要让观众的视线或者观众头部动作能够参与到整个故事中间来，让事件在你看到的时候再发生，让效果在你看到的时候再发生。比如说我们最早先做的一个内容，就是女孩在你背后换衣服，她让你不要转头，她换好了再叫你。那么观众你这个时候很多种选择，你会转头去偷看一次二次接二连三的偷看，她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内容只有一分多钟，但是会让你感觉哎，这才是 VR 内容啊， VR 内容就应该做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是带着全新的制作理念，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光子引擎，是 VR 互动影视合成工具。我们是完成这样的互动内容的合成，没有我们的工具，其实广大艺术家就只能想想，但他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其实一方面降低艺术家成本，一方面为他开启更多的可能性。作为主角或者说是不是主角都可以，我们这个就谈到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评判一个 VR 内容好。第一，从外在来看，你看观众他戴上眼镜之后，他头是不是会转动的自己去观察。会，这是及格。为什么这么看？因为之前有一种声音，大家觉得360度这件事情搞不定，就提出来一个想法，说我们只做前面180度的内容就够了。他们也做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但这个的外在表现就是观众戴上眼镜之后，头就呆呆地盯着前方不动了。大家其实想一想，科技进化了几百年才让你有了戴上头盔可以自由观察世界的机会，而你现在做一个内容希望观众只看前方，这是不是倒退，对吧？你这其实是面临了一个困难，你不敢去挑战，你拖也拖了。我们这么理解看，什么样的内容是观众头部盯着前方不动最好的内容，那叫电影。你这么 PK 的就是 IMAX， 是吧？ IMAX 就是充满你视野的基本上。所以你如果做 VR 内容只做前180度，你就是在 PK IMAX， 你怎么 PK 得过它呢？不可能的。OK，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 VR 内容好不好，就是看观众戴上眼镜之后他会不会到处看。第二，就是所谓的 VR 好内容，就是把观众看的部分录下来，也是一个好的短片。这是一个 VR 好内容的第二个，是我们认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创造 VR 内容就是我给你创造一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有趣的事情等待你去发现，等待你去探索，而你探索这个过程录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好的短片。观众的眼睛就是摄像机，你需要做到就是让所有人进去自己看的过程，把他看到的东西录下来，就是很有趣的东西。 做一个专门的模块来去呈现这样的专门只用 VR 的工具 VR 的设备来 VR 的那个影视剧。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下的标准，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播放器无偿的开放给所有的平台，他们都可以去接入。我们最终不想自己做平台，因为正如我说，这个行业要发展必须让更多的观众能接触到内容，怎么能够让更多观众接触到内容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开放我们的编辑器，我们开放我们的播放器给所有的平台，你只要想集成我们都非常乐意合作。但现状是 没有人感兴趣跟我们集成。 VR 对于视频平台来讲现在只是个噱头，很遗憾，这就是事实。因为 VR 的流量成本是普通视频的4到8倍，而 VR 现在挣不到钱。挣不到钱的原因我刚才讲了，因为 VR 内容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不够，没有人会充钱去看 VR 内容。所以呢，我们现在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所以自建了一个平台，然后呢做初期的内容展示，但建这个平台不代表就是我们想垄断，我们其实还是开放，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跟所有的内容平台合作，因为我的目标是让普通观众能够接受 VR， 能更早地感受到 VR 的好东西，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反向刺激创作者有动力去创作更多好的内容，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做出来的内容束之高阁，他都希望更多人 在找寻资本方面或者拥抱资本，希望借助资本力量的一个发展方面，你们自己做的那些努力 困难真的是太多了。比如我们这个项目刚起来的时候其实还好，那个时候在2015年底 VR 整个概念正好处在上升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找天使投资其实没费多少劲就碰上了我们现在天使投资方星河互联，他们决策很快，很快就给了我们钱。但是到了现在，就是去年年底，去年第四季度其实就是寒冬了，没有资本在看 VR 项目，大家都只是看 2B 的项目，就是行业应用他们看，但是 2C 就不看了，到现在依然很冷。就是我们见投资人的频率其实也都很难，因为很多投资人一看啊，你做 VR2C 的这个工具是吧，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啊，我很尊敬你们，但是就哈哈了， 是 就会往下走了。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第一，我们自己想办法全员都勒紧裤腰带，尽可能只拿刚够生活的钱，尽可能让公司多的活下去。第二，尽可能多的出 demo， 尝试的方法就是团结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工作室或者个人，大家一起协作，尽可能低的降低创作成本， 就资源的一个整合。 对，资源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大家把原来要4-5万才能做的片子降到1-2千块一条，这样还大家平分就可以承受了。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跟国外的团队合作，我们现在正在往国外输出，我们的英文版本已经马上制作完成，现在正在看，因为国外的创作氛围要比我们稍好一些，就他那边有蛮多的基金，其实只要你给艺术家的扶持基金比我们多得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期望能够在国外跟更多的艺术家去合作。 我还有一个顾虑哈，就是因为随着可能 VR 的眼镜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那你们自己的 VR 的那个拍摄出来的影片和眼镜的这样一个设备的硬件设备的这样一个兼容度，你们是怎样去考虑的？ 啊，您又问了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其实上这是我们这一年来为什么这个产品做一年最大的痛苦的来源。就是 VR 设备本身也不完善， 是，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去适配几乎所有的内容硬件，这边我们花的精力已经足够多，所以我们挖了足够多的这种内技术壁垒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很快很快的去适应新出现的设备，新出现的门槛，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毫不费劲的说我们可以完全支撑现在所有的主流 VR 观看设备和平台，就是要协助艺术家创造并且分发他的内容，所以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做好保证这些分发渠道的通畅。 明白。那节目最后呢，聊聊就是您2017年下半年的一些目标吧，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 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活着。我们现在收入还不够维持我们自身运转，所以我会积极的再去找钱，积极去跟资本去谈。第二，我是期望在下半年能够让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5，134886623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

成了我们对弈。 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